心放在钢琴天平上，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，你和我仰望星空，走到了爱情的边疆， 放纵。

紧抱得紧紧，你的怀中有不安定的气息，好像这样一直相拥到天明。